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经过改建的江原道12月6日少年团夏令营进行了现场指导。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赵永元同志、国务委员会设计局局长马云春同志随同。江原道12月6日少年团夏令营位于汶川市风景秀丽的海边，十分漂亮，犹如一幅画，是一个综合性课外教育基地，供江原道学生少年尽情享受夏令营生活。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望着夏令营全景，笑容满面说：“根据傍海的地区特点，把建筑物塑造为破浪前进的帆船，颇有特色。在江原道有又一个为我国孩子们的夏令营基地、幸福的乐园建成，并给予赞赏说，江原道人民做了一件大事。”他高兴地说：“竭诚遵循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将军最爱国后代、把造福后代的工作视为党和国家的第一个重大事情的遗志，圆满改建江原道12月6日少年团夏令营，这多么好！”他参观严格介绍室，查看夏令营各处，具体的了解了改建情况和运营准备情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该少年团夏令营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亲自给建成，凝聚着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深切关怀。光看他，足以知道两位伟大领袖的爱国后代、关爱未来精神。他们以亲生父母给子女不惜送10个、100个东西的心情，在我国最好的地方都建成了为孩子的乐园。”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久久望着描绘敬爱的金正日同志停驻驶往最前沿哨所的一战车，亲切地望着学生少年去夏令营的慈祥面容的美术作品，深情地说：“将军去前线，孩子们去夏令营，是艰难的行军、急行军时期问世的歌曲。”还说：“时刻不要忘记金正日同志在如此艰难的时期，也不让孩子们忧愁而呕心沥血的遗志，由我们来保卫他们明朗的笑声和歌声。”他查看图书阅览室、电子图书阅览室和综合知识普及室，说要适应新世纪发展的教育学要求和年龄心理特点，不断完善教育方法，来把夏令营期间直接成为掌握多方面知识的过程。他查看寝室、烹饪讲堂、食堂的烹饪实习室、厨房、餐厅、生日餐厅等各处，说靠地方材料加以改建毫无逊色，孩子们将终生难忘一边欣赏海景一边吃饭、自己做各种饭菜的夏令营生活。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由金正日爱国主义教育室、阶级教育室、电子娱乐室等组成的会馆，说每个因素布置的富有教育意义，以使孩子们从小具有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心情，还说根据生活在文明社会的我国孩子们水平，更好地配备文化教育设施，提供生活条件。他查看多用途体育馆和建立在海滨浴场的淋浴场，令人心旷神怡的操场，十分高兴地说：“听说连所有设备和人工草坪都是江原道靠自己力量来生产的，了不起，夏令营生可以尽情玩耍，锻炼身心。”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夏令营区里溜达溜达，说坐落在松树林里的夏令营风景非常好看，要在这里大量栽种2种树木和各种果树，以使周围风景变得更为美丽，把夏令营区变为教材林，使之转变成一个为夏令营生的教育场所。他说：“江原道12月6日少年团夏令营圆满得到改建，这是江原道全体干部、党员和劳动者具有要为后代在这块疆土上多建设创造物，哪怕一个也好，迎来祖国的美好未来的崇高人生观，发挥火热的精神所带来的引以自豪的结晶，并高度评价他们的功勋。”他说：“江原道全体干部、党员和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排除种种困难和考验，圆满改建了漂亮的少年团夏令营。查看夏令营的时候，让我最满意的就是江原道人民遵循党的国产化方针，依靠到自己的力量生产改建工程所需的材料，并加以利用的。还给予这项无比的信任，说所有部门、所有单位要学习他们所发挥的自律自强精神。”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将延到12月6日少年团夏令营的干部和职工将时刻牢记只有孩子们明朗的笑起来，全国才能明亮，圆满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光荣任务，并同他们合影留念。